要准备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文字，其实有的时候压力挺大的，在完全想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停顿下来泡一杯咖啡，然后在自己的书架旁翻找，看看有没有谁的小说或者谁的文字可以给我一些灵感。我最近就翻到了那一本很薄的一时冲动买下来的小说《小王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住书中有这样的一幅画，是作者的小时候画的一条蛇吞下大象的样子，两边非常的细长，中间是鼓起的。我想对于很多大人来说，这哪里就是蛇吞象了，不过就是一顶帽子嘛。不过我听说小朋友看东西的视角常常和我们这些大人是不太一样的，对于事物是否有趣的看法自然也是不同的。成年人的有趣在于他的知识面要广一点，懂得要多一点，而小朋友的有趣在于他的天真，他的那份求知欲、好奇心。小朋友面对陌生世界是充满着好奇，会问十万个为什么，眼睛忽闪忽闪的，别提多有趣了。我一直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个成年人，可是总不缺乏这种求知的欲望，但是童心我真的不敢说自己完全还拥有。不过我还是比较信奉这句话的，生活当中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同理，生活中从来都不缺乏趣味，而是缺乏发现趣味的心灵。有的时候我们自认为自己懂得多，或者说知识面广，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极为理智的看到事情的各种方面，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再有趣。其实你有的时候在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换个角度用孩子的眼光去看，或许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甚至还会创造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试试看。好，来听阿牛所演唱的《大肚腩》。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颗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啊就头痛。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在寻见万变，谈恋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意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哦哦，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保佑我们恩爱依然。当我们烂掉了牙，花白了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 我有了大肚腩。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听到的是阿牛所演唱的《大肚腩》，虽然节奏旋律都是比较欢快的，可是作为一个中年人，肚子越来越大的这种状况，听这首歌多少还是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忧伤。可是你身边的孩子如果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很欢快，甚至觉得哎，阿牛真的很可爱。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和小孩的世界的区别。换个角度，我们在听这首歌，对，就是跟小朋友换一下，或许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得愉快一点。我今天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在想着我要换角度怎么去换的时候，看到丰子恺曾经说过的话，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可爱。可是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人才是可爱的？什么样的事情才是可爱的呢？也许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些你身边能够用他的情绪感染到你，也让你觉得轻松愉快的那种人。而这种人，他们心里常常都住着一个小朋友，一个永远让他们开心的，一个让我们羡慕的不得了的童心。我觉得眼睛常常是看不见很多有趣的东西的，唯有用心去感觉，你才会发现那些有趣的事情。我记得丰子恺曾经还说过这样的话，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够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为此他用文字记录下儿女的童心，他用绘画描画出儿童的纯真。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为天上的神明和星辰，地上的儿童和艺术所占据。所以我觉得丰子恺的一生应该算是幸福和快乐的吧，至少他一直和孩子为伍，一直在研究什么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好，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震岳所演唱的《小星星》。 天上的小星星在夜里很美丽，就像你的眼睛亮晶晶，我们会在一起，因我已经生气，唱歌要很用力，那个很用力，月亮就是我，照亮你的心，温暖你的心，你是小星星在我身边，永远不分离。嗨哈哈哦哈嗨哦喂嗨，大陆湾那咿呀哦嗨呀，嗨哈哈哦哈嗨哦喂嗨，大陆湾那咿呀哦嗨哟。小的小星星在夜里很美丽，就像你的眼睛亮晶晶，我们会在一起，萤火已经升起，唱歌要很有力，那个很有力，月亮就是我，照亮你的心，温暖你的心，小星星陪在我身边，永远不分离。嗨哈哈哦哈嗨哦喂嗨，大陆湾那咿呀哦嗨呀，嗨哈哈哦哈嗨哦喂嗨，大陆湾那咿呀哦嗨哟，嗨哈哈。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蝶恋花》。 花儿花儿为谁开？一年春去春又来。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 飞所演唱的《蝶恋花》，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红楼梦》当中有关于扑蝶的一个故事。在《红楼梦》里头所有的人物当中，薛宝钗应该是人情世故最为周到的一个，喜欢她的人说她的这种状态叫做端庄贤惠，而不喜欢她的人说她的这种状态是老成世故。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应该可以让所有的人为之倾心，那就是薛宝钗扑蝶。 话说有一天，大观园的姐妹们出去游玩，宝钗在寻找黛玉的途中就遇到了一对玉色的蝴蝶，于是她取出了自己的扇子，来回的追着扑着。有时候我就在想，曹雪芹为什么单单把这个场景给了宝钗，而不是浪漫的黛玉或者是乐天的史湘云？大概就是因为宝钗身上有大家闺秀的这种束缚，她从小就被这些礼教给束缚住了。在她的观念里头，大家闺秀就应该是乖的、端庄的，而宝钗扑蝶，她的动人之处，其中就在于天真。扑蝶这件事情，大概算是宝钗一生当中最为可爱的几分钟。从这个角度来说，宝钗扑蝶最为可贵的就在于她那天的释放的天真，在于她那一天对那两只蝴蝶的这份追逐的情趣吧。好，不说了，我们继续来听卓依婷的这首《天真》。

是来自于范范所演唱的《最初的梦想》，接下来要跟你一起做学问了。小编在我今天准备童心这个主题的时候，给出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他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谓初心，包含的就是童心和真心。”他说，明朝思想家李贽曾经专门写过一篇关于童心可贵的文章，他在文章当中有说：“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也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去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我想所谓的天真就在于童心，在于忘我，做回自己，努力减少内心的这份恐惧，不去过多的计较，也不要太多的顾及他人的眼光，这样的人生也许会更为轻松，更有意思一点。我在看完他的文字之后就觉得，人生怎么可能如此洒脱？你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你面对自己的生活，不可能完全不顾及他人的想法，活得如此简单，如此的真我。总而言之，所有的事情好像真的没那么简单。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开心，曾经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你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童心，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孟庭苇所演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里全都是云，滴滴全都是你。风中 所演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我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做一档有关于童星的音乐主题，是因为这两天我在家看到凤凰卫视的一个聊天的节目，女嘉宾在谈到她自己带着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女儿说自己听到了声音，妈妈当时什么都没听到，她就问你听到了什么声音，神叨叨的，甚至她觉得她被女儿说的话给吓着了。当时她女儿哪天的说，我听到了云的声音。是不是听到这里你突然有所触动？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细品之下却有一番质朴而且很可爱的经验。或许儿童真的是天然的诗人，而真正的诗人在心底永远都活得像个孩子一样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所演唱的这首蜡笔。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拎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的手指的创痛，只有撕碎的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他们去寻找蝴蝶，让他们从今天消失。让他们去寻找蝴蝶，让他们从今天消失。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淋到了雨，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的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他们去寻找蝴蝶，让他们从今天消失。他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很任性。他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病倒的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窗。 听到的是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所带来的蜡笔。这首歌是改编自诗人顾城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诗人常常应该是带着一种特殊的品质，也许这个诗人他已经历尽了沧桑，但他身上仍然是童心未泯，天真浪漫。另外我觉得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不一样乐趣的人，也可以说他们是生活中的诗人吧。日常生活说实话复杂喧嚣，所以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木心的这样的一句话：如遇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之后的返璞归真。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各位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童年》，祝福各位在生活当中都能够保持一颗童心，愿你们生活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好。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那一天我翻看从前的相片，阳光下一家人笑容多灿烂。那一年我五岁，最爱动物园，全家逛了一遍又一遍，看可爱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 大家好，我是王平。2019年，我希望我的节目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烦恼，真正可以做到那种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真心的希望新的一年